北京时间1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98.2兆赫 AM927千赫， 中午12点，北京，再多的话都不如一句好好吃饭。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982青春联盟， 982青春联盟， 青春的 每一天， 与你分享 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课上嬉笑怒骂成文章，食堂惦念肉饼飘着香，社团天南海北去走访，操场抬头并肩看星光， 老师谆谆教导谈理想，舍友心中秘密不隐藏，恋人纯美爱情勿相忘，毕业告别校园奔远方。 982青春联盟全力打造最贴近大学生的全媒体节目，年轻的故事真实分享，未来的精彩共创辉煌。 各位同学，欢迎收听今天的 Put Your Record Song， 我是主播哈杰。 我是主播韩章。 古风是什么？画中亘古寂静的世界，旷逸超然的情怀，仿佛是真理时的气息，如春风得意，不知天壤间有酒色气味，别人情怀。 是感官世界，也是芳香年代，如太庚选酒，如浮盏浓茶，而世人身不能至心向往之的那些古道西风，花月情浓，烟月笙歌，也许在古风歌曲中你能捕捉到他们的影子。难道痛楚才有诗韵，绝望才配情深，所有坚强都一语成谶。皎然记是私下演唱的一首古风歌曲，歌词凄美婉转，旋律动人心弦。原来最永恒的热忱最应该留在初见时分，原来看似最温柔的时光最擅长将温存月后积焚，原来最疯狂情浓的梦最短暂如浮沫相逢。 不淡不深，不弃不沉，离海皎月看老良辰，不寒不暖，不弃不问，我为谁俯首称臣，不死不忘，不聚不散，沉醉白沙一扫红尘，不留不舍，不恋不忍，爱是最温存的。说梦会生根，情会缓缓。 说遇上了我才懂青春，一生只够爱一个人，倘若昨日重温，愿你无言念我认真。可说桑田等过几轮，沧海醉过几次，在人生不方有几个黄昏，又传奇江面三卷，主角不是我们是曲折 下面为大家带来的一首歌是来自忘川风华录原创的《七皇》，以慕容冲与富坚的故事为背景，烽火划破宁静，剑指曾经朝夕相处的人，内心是否会有一丝仇恨之外的情绪？人事本难防，只能当作旧时旧日的大梦一场。来自三无，《七皇》。 迎着身旁，风月如酒一觞，有人已经与我吟唱，却还要我当走马白衣上年郎。残菊停在掌上，思绪欲盖弥彰，有人不作眉眼疏狂，与我交过手，与我流过伤，却像纠葛泪满收场。桥铺上红颜茫茫尽刀光，阴谋阳谋阴阴闯闯，这生死场上有谁真怨谁无恙。情绪倾注刀雕比武一将，人世本难防，只在旧时旧日大梦了一场。从此天各一方，各自怀想，误入两相望，被黄泉路上，此生我不前往。雨夜长安冷雨，几声马蹄彷徨，风波怅然转过天光，制服一拂袖，挥别了当年模样。千里江山如烟，谁不知在四方，心到水穷不曾回望，饮鞭断流水也能断情长，前尘往事何必思量，纵然是四人一曲天地纵光，转眼又成几家沙场，夜半停楼角，纵马迎天光，起床情绪倾注刀雕比武一将，人世本难防，只在旧时旧日大梦了一场。 只是 我再次围着篝火漫舞欢歌，呐喊所有想说不能说。泸沽寻梦是收录在《腐草为营》中的由银铃谱曲、灰原琼编曲的一首主题为梦的作品，风格大气而不失婉约，一切仿佛真实存在过，循着零碎的记忆来到这里，等到决定离开的最后一夜，你出现了，可湖光山色都已经来不及。 飘色拂绿青山，修山星河，妙此云独行千万里，舟中无且坐远来客。 牡丹盛放，国色天香，雨衣霓裳，丝竹声长，山河浩荡，绚烂风光，丝绸古道，驼铃声响。在我们的历史中，最强盛最浪漫的盛唐气象，少不了李白、杜甫一席之地。意气风发的两位少年，不幸又幸运地没有被束缚在官场，得以纵马天下，看尽世间好风光，袖口一吐便是盛唐气象。多年后山河破碎之际，回想起意气疏狂相会洛阳的少年时，或许仍旧会感叹欣慰吧。来自排骨教主洛阳怀。 风吹起思绪向远方，青城烟霞芬芳，南方相逢都烂漫，云开始就化妆，夜清风白云做衣裳，遇见骏马轻狂，一起共享欢别 饮罢酒诉衷肠。你壮志凌云在山上会决定看八荒，看遍了人间是茫茫，笔下热泪两行。一见倾心醉酒仰狂，管他世人毁谤，一场繁华冷漫，只叫对饮欢畅。少年意气激昂，山河波澜快意引航，鞭策马喧乱好风光。离别人世俯仰，灌溉满襟花抱手托开疆。换八杯酒斟满，笔下龙车万千几丈，豪言一吐我锦绣上谈。自酌酒在草堂，曾举杯回洛前不该心轻狂，散了千金何妨。长携手暖风有人唱，在乘舟随流荡。万里杯酒共拥烛光，愿知君要顺赏。安得广厦千万，天下寒士相欢。少年意气激昂，山河波澜快意引航，鞭策马喧乱好风光。阶前明月如霜，此举杯心起便对影成双。换八杯酒斟满，笔下龙蛇万千吉祥，豪言一吐锦绣上残。这一纸作遥想，寄你当年牡丹。 从此用我双眼替你看这世界，云万里山千叠，天尽头成不夜。说起古风歌，河图是一个不得不提起的人物。作为古风歌曲界的元老，他独特而干净的嗓音成功演绎了《倾尽天下》《风起天蓝》等诸多歌曲。《风起天蓝》是由他一人谱曲编曲并演唱的，风格上实现了由肃杀到柔情的转变，极具感染力，将巾帼英雄的风骨展现得淋漓尽致。 我关紧你的脚两夜，晨勃是天边春残月，那一夜你笑容昙花，转眼凋谢。血色的风把情撕裂，尘头的灯终于熄灭，看不到你头颅高悬，眼神轻蔑。粉尘灰的午夜，断了根的枝叶，挣脱眼眶间冻结的悲切，鲜血流过长街，耳畔沙发不歇，守护的城诀大雨中午夜。眼前的刀毁灭，温柔的嘴绝绝坠落的苍摇曳，荒凉间已诀别，正褪色的长夜破晓，至清醒去所有罪孽，人喊你的名字，直到生死离解，若魂魄冷炽绝望，春夏不忘说。 星或圆缺，我看过花开和花谢，渐渐地回忆起喜悦，余恒有变。望尘的心事都改写，我还在这里守着夜，等什么从灰烬里面破茧成蝶。是命运在轮回，熟悉的像幻觉，火烧破天空，心尘都倾泻，马蹄踏碎落叶，四方便叫不绝，血滚落尘土上那瞬眼帘。埋下的骨和血早沉默在黑夜，失去的已冰冷凋零的未了解，记得城中日月蝉鸣后又出血，无言细雨停在初见季节，用最平淡话语藏住旧日誓约，重逢掠过柳叶，你曾笑得霓虹穿越花也来不及去告别，破晓之前忘 独坐席上，夜色最凉人。伴随着不可避免的战争，月色总令离人断肠，良人归期不定，思念远隔千里，想让绵延千里的秋水问他衣否饭否，想让无处不明的月色主他各一方，君莫忘。千言万语最终只剩叛军脱身于刀枪熙攘，已是雪落荒漠，何时才能捷报传来良人归乡？夜色深了，愁绪无处停歇，徒留月光微凉。 春秋夏过回了，夜风透万墙，推戎装着素裳，归来依旧凉，衣袖错看湿凉，一落月白露光，于是天地冥冥都转弦翻过往。芙蓉城桂花酿，青山黄鹂堡，旌旗黄，战歌王，战歌黄沙荡，盖子杨树微醺写的一片酒

九八二青春联盟全力打造最贴近大学生的全媒体节目，年轻的故事真实分享，未来的精彩共创辉煌。 你是否感觉到生活的善变？ My mom always said life was like a box of chocolates. You never know what you're going to get. 你是否感觉到人生的迷茫？ 他好像条狗啊！ 你是否也偷偷的想，想去往稻城？ 我偷偷的告诉你，有一个地方叫做稻城，我要和我最心爱的人一起去到那里，看蔚蓝的天空，看白色的雪山，看金黄的草地，看一场秋天的童话。 现在让我们甩开这繁杂的世界， 一起做一回追影者， 唱一曲《霸王别姬》。 不行，说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一辈子。 谱一首《云图》。 That's it.The music from my dream. 回到那芳华少年， 领了军装一定要照张相寄回去，让街坊邻居都知道你当兵了。 做一回喜剧之王， 努力奋斗。 当幸福来敲门 ，You got a dream, you got to protect it. 我会永远记得那个追逐电影的少年。 1997年过去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本期《追影者》，我是你们的朋友柯岩， 我是你们的朋友朱旭如。 记得2011年《哈利波特》系列终结篇《哈利波特与死亡圣器》下部上映时，海报上刺眼的 "It all ends" 让无数影迷心碎。影片中，哈利逐步成长为与黑魔王抗衡的救世英雄，而荧幕外的我们也从懵懂少年长大成人。一代哈迷的童年伴随着影片的落幕而走向终点。 对所有的哈迷来说，大约都是个值得被记住的年岁。在这一年，继哈利波特远离我们5年之后，神奇动物在哪里是魔法世界的风潮再一次席卷全球。这部被称为哈利波特外传成人版哈利波特的电影作品于2016年11月在全球上映，魔法世界的大门再一次为全世界的粉丝敞开。 哈利波特系列的哈迷们 对《神奇动物在哪里》这个名称应该不感到陌生。这部作品改编于罗琳2001年创作的同名书籍，原书的定位类似中国的《山海经》，是魔法世界中的神奇动物图鉴，也是《哈利波特》系列中神奇动物思域学课程的教材。而由原书改编而成的影片，则是对宏大的魔法世界空间的又一次延伸与开拓。其制作团队更是延续了《哈利波特》系列的高质量水准，剧本由《哈利波特》原作者 J.K. 罗琳亲自操刀，导演大卫·叶茨更是执导《哈利波特与凤凰社》《哈利波特与混血王子》的魔法世界御用导演。凭借万物理论一举摘得奥斯卡影帝的小雀斑 Eddie Redmayne 在影片中扮演魔法世界的新英雄 Newt Scamander， 含金量极高的创作团队为影片的质量提供了基础保障。 I know what's coming. So this is chapter one. And, I think people will like what's coming. I hope so. I am proud of it. That's the most you can say as the creator. I think we all feel very proud of what we've done together. And if you can say that, you can say everything. This has been created because this is something I really wanted to write. And I hope that when people see the movie, they will understand that it grew out of certain things that are very important.To me anyway in the world at the moment. I try not to focus too much on what other people think about the work. It's healthy to be interested in what other people think because you learn from what people like and don't like. But ultimately you have to be true to what you want to do, the work that you want to produce. 罗琳的作品在情节上环环相扣的奇妙构思常常令人拍案叫绝。埋在神奇动物里的梗在第一部中或许显得有些简陋，但作为一个开端，它更多起到的是对后期故事的发展导引作用。神奇动物的故事背景定位在早于哈利波特系列故事70年的1926年，故事的地点从英国切换到北美新大陆的魔法空间。影片讲述了离开霍格沃茨赫奇帕奇学院的纽特带着自己的神奇动物来到了纽约，阴差阳错之下，纽特随身携带的箱子里的神奇动物跑了出来。原本打算短暂停留的纽特不得不与刚结识的一对巫师姐妹和面包师雅各布一起踏上了寻找神奇动物的冒险之旅，在过程中无意被卷入一场关于默然者的阴谋争夺。 Heroes are always people who feel themselves to be set apart, stigmatized, or othered. That's at the heart of most of what I write. And it's certainly at the heart of this movie. Fantastic Beasts and Where to Find Them. 片的出彩果然离不开精彩的剧本、引人入胜的剧情和优质的演员资源，而对于这样一部特殊的奇幻题材作品来说，那些埋在影片深处与魔法世界若有若无的联系更让人心下难耐。某些细节与哈利波特系列的契合让粉丝常常产生难以言喻的激动情绪。神奇动物系列在后半段揭示了背后反派的真面目——格林德沃。 And history will surely note that, Madam President.What was done here tonight was not right. He was responsible for the death of the nomad. He risked the exposure of our community. He has broken one of our most sacred laws. A law that has us scuttling like rats in the gutter. A law that demands that we conceal our true nature. A law that directs those under its dominion to cower in fear lest we risk discovery. I ask you, Madam President. I ask all of you.Who does this law protect? Us? Or them? This 在二十世纪初，为了更伟大的利益不择手段，渴望建立新秩序的狂热者，对哈迷来说想必并不陌生。这位霍格沃茨魔法学校校长邓布利多的少年挚友，在哈利波特序列中仅活在叙述里的天才黑巫师，他的故事在神奇动物系列里得到书写和呈现。 在电影的专业领域里，影片高水准的特效和画面更是为观众带来了一场视觉盛宴。开场神秘物体造成土地崩裂的景象，魔法师幻影移形的瞬间消失，女巫姐妹花用魔法烹饪美食，各种精灵古怪的神奇动物，还有后半段默默然黑雾凝聚袭击城市，如此奇诡的想象，绚烂的特效，影片的视觉效果延续了哈利波特系列的宏大与奇绝。 那些神奇动物在影片上映后更是吸粉无数，调皮捣蛋的秀秀，粘人撒娇的护树罗锅，任意伸缩大小的蓝色蛇鸟，发情求偶的独角兽，召唤风雷的雷鸟，迅猛又艳丽的权益魔，呆萌可爱的隐形兽。 来， 与哈利波特系列相比，这部影片明显的情怀牌倾向也引起了许多人的质疑。如何在原有的魔法世界进行新的开拓？影片能否取得新的有意义的发展？对此，罗琳曾经表示，神奇动物在哪里并非传统意义上的魔法童话，而作为成人版的哈利波特，它显得更为成熟和暗黑，主题的现实意义更为沉重。电影中北美世界巫师与麻瓜之间的隔离，显然是对于种族歧视和隔离的极大讽刺，而要折断魔杖的反巫师组织第二塞勒姆，则表现出社会的偏见所导致的社会割裂和一系列的极端问题。罗琳自己对于电影中体现的对极端主义、社会偏见反思等的政治意图并不回避，这或许可以看作是魔法世界在成人世界的延伸，是魔法题材影片的大胆探索和成长。 从最终的观影反应和票房支持来看，影片上映后全球共取得8亿多美元的票房，取得了票房和口碑的双丰收。全世界的庞大的哈迷群体奔赴一场新的魔法邀约，如果用四个字来形容神奇动物系列，不负众望大约是不二之选。哈利波特系列无疑为神奇动物在哪里保证了忠实的观影群体，但与此同时，影迷们抱以的极高的心理期待也为神奇动物系列带来了无形的压力。但是万幸，我们的魔法世界依旧原汁原味，它仍然在等着我们回家。 观影结束后，从影院中走出的影迷对神奇动物的评价中说，我实在太爱哈利波特，爱到我感觉我这辈子都无法原谅 JK 罗琳了，因为他创造了那么一个让人痴迷的世界，却又让我没办法真正参与其中，有种被抛弃的感觉。所以当神奇动物在哪里结束后，我并没有急着离场，而是静静地坐着，直到片尾曲放完，我只想在这个世界中多待一会儿。 正如一位知名影评人在他的主页上写道，或许魔法世界从来就没有抛弃过我们。正如 J.K. 罗琳所说， Hogwarts will always be there to welcome you back， 他始终在那里等着我们回去呢。等你哪天有幸到了他的门前，请挥舞你的魔杖，轻声念出这个魔咒。 有了第一部的珠玉在前，刚刚上映的第二部《格林德沃之罪》可以说是千呼万唤始出来，无论是不是哈迷，想必也都应该有所耳闻了。在剧情上，第二部衔接第一部，格林德沃逃出监狱，来到巴黎集结信徒，并继续寻找默然者克雷登斯。邓布利多由于与格林德沃年轻时立下过血盟，不能亲自出手，他找到了纽特，让他秘密前往巴黎，抢先找到克莱登斯，阻止格林德沃。于是纽特带着恢复了记忆的雅各布前往巴黎，试图揭开克雷登斯的身世之谜。 相比第一部，第二部在剧情上复杂了许多，纽特、雅各布、克雷登斯、格林德沃这几位主要人物都有各自的剧情线，不同的剧情线索互相交织、互相影响，也为这一系列之后的故事打下了很多铺垫。整部电影的剧情设置毫无疑问展现了作者对这个系列的庞大野心。 格林德沃之罪在上映之前就已经引起了广泛关注，并且获得了豆瓣年度榜单中最受期待的外国影片提名，然而上映之后获得的评价却不尽如人意，烂番茄 38%， IMDB 打出 6.9 分，与第一部的 74% 7.3 分相比有很大的差距。再看评价，很多观众都给出了情节混乱、无聊、看不懂等理由。在这里我无意评价影片本身的优劣，也不想挖掘剧情背后的深意与暗示，更不会去科普系列中的伏笔与彩蛋。今天以格林德沃之罪为契机，我想跟大家聊一聊 IP 电影面对的难题。 这里我们说的 IP 电影，就是像神奇动物系列这样基于其他作品进行再创作产生，或是由其他具有独立知识产权的作品改编而成的电影。这样的电影都具有一些共同的特点，首先在电影之外，原作品已经为这一题材本身积累了大量粉丝，这些粉丝往往已经对作品有了很深入的了解，对其中的设定和细节也了如指掌，他们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原著党。其次，这些电影都有入坑门槛的说法，想要完整的体验一部 IP 电影，一般都需要对 IP 本身有一定了解。对于普通观众而言，需要了解的知识越多越复杂，入坑门槛也就越高。 一方面，大 IP 的粉丝数量从一定程度上保证了电影的票房。以神奇动物为例，哈利波特这个 IP 作为很多人的童年回忆，只要神奇动物电影上映，一定会有很多哈迷为了回忆和情怀走进影院，甚至二刷三刷。但另一方面， IP 越大，设定就越复杂，普通观众的入坑门槛也就越高。这个很好的例子是前些年上映的《神探夏洛克：可恶的新娘》，这与其说是一部电影，不如说是一集英剧。恰好神夏和哈利波特系列我都算是粉丝，这里提到的两部电影也都是和作为普通观众的朋友一起看的，尽管事前反复给他们科普设定等等，到了电影院他们还是看得一头雾水，观影体验极差。从这里不难看出，如何在普通观众与粉丝之间寻找平衡，是所有 IP 电影必须面对的问题。 这种平衡的必要性不只体现在票房上，两种观众在观影时对电影的需求也不一样。粉丝们在看电影之前已经对系列本身有了很多了解，在看电影时更多的是为了满足自己对于 IP 中场景的想象，相对于电影本身，他们更为关注的是电影在原 IP 生态系统中所处的位置，比如对作品的致敬、新的伏笔与暗示等等。这一切对于粉丝们而言，远比电影本身是否是一部好电影重要得多。 对于普通观众，那还是曾经在以前的节目中说了很多次的那句话，电影的本质是讲故事， IP 电影与其他电影没什么区别。从某种意义上说，广大观众是一个很单纯的群体，他们的想法很简单，你给我好故事我就给你钱。如果观众连故事都看不懂，那一切免谈。 虽然我本人很喜欢哈利波特， 对于格林德沃之最终的伏笔和暗线也看得十分激动，但我还是要说，这部电影在这种平衡的处理上是个反面典型。电影为系列其他作品所做的铺垫太多，粉丝们能 get 到每一个彩蛋，自然激动于这个庞大的故事。但对于普通观众而言，哈利波特作为持续了20多年的庞大系列，入坑门槛非常高，让一个对系列一无所知的观众坐在电影院里去看这个长达2个小时的大型预告片，实在是有点为难。 明白了这一点，再去看开头处提到的评分就不难理解了。细看打分，五星和三星几乎一样多，五星来自粉丝，三星自然就是看得昏昏欲睡，还得回去补什么看格林德沃之罪之前也一定得知道的多少个细节的普通观众。 格林德沃之罪是给足了粉丝面子，但电影毕竟就那么长，过了这一头就顾不了另一头。对于普通观众，这部电影确实不太合适。邓布利多与格林德沃之间的感情纠葛，纽特箱子里层出不穷的神奇动物，特效十足的万咒皆中，单独拿出来都是足以撑起一部电影的点，现在汇集到了短短的2个小时里，对粉丝来说是目不暇接，可换成普通观众就成了一头雾水。这条剧情线还没看懂，一转场就更不知道自己在看什么了。 说完了不合格的，再来说说合格的。头号玩家在这方面就做得很好，虽然电影中充满了数不清的梗和致敬，但即使是什么都不了解、不玩游戏、不看小说的普通观众走进影院，在他们看来，故事还是完整的。主角拯救了世界，收获了爱情，典型的好莱坞英雄套路。并且电影中还有对于贫富差距、虚拟与现实、流行文化与精英文化的对立等等众多现实问题的深入探讨，即使普通观众也能看得津津有味。反映在评分上就是烂番茄 72%， 豆瓣更是给出了 8.7 的高分。兜兜转转又回到了那句话，你给我好故事我就给你钱。 第二部尽管不甚完美，仍然不失为一场粉丝的盛宴。神奇动物系列计划拍摄5部影片，从前2部的铺垫来看，这显然又是一个庞大的故事。球场的魔杖顶端蹦出光芒，神奇动物在纽约城的街头漫步，霍格沃斯城堡的塔楼高耸入云，一如既往。这部电影只需要简单的几个镜头就能让哈迷热泪盈眶，或许这就是 IP 的力量吧。 20年过去了，曾经在小学课桌底下偷看哈利波特的孩子长成了大人，他已经不会再像11岁时那样骑着家里的塑料扫帚，拿筷子当作魔杖，疑惑为什么猫头鹰还没有送来他的录取通知书。但对于哈迷们来说，魔法世界从未远去。 万咒皆中，不，一个全新的魔法世界才刚刚开始。 无声的黑白的世界走来， 走过流离，走过颠沛， 遇过欢欣，遇过希望， 然后来到我们眼前。 我愿等在这路口，为邂逅更多如戏人生。 我想跟在你身后，像影子追着光梦游。 感谢收听本期追影者，我们下期再会。 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兆赫 AM927 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